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今天天气不怎么样哈，而且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开车呢，我就不建议你们和我进行互动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官方微信平台只给那些没有正在开车的朋友敞开的，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确保如果你没有在开车的话，方便的话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可以在这里刷存在。今天下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就来给大家提提醒，看看雨天行车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呢会有大到暴雨啊，明天的天气呢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两天呢，北京呢都会有这个大雨哈，或者是临时的阵雨，而且呢北京已经进入到雨季了哈，最近雨水都会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哈，有几个小问题。首先呢就是雨天的视线容易受阻，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方便的话，像今天能见度不是很好，最好把这个双闪灯打开，提醒呢这个后面的车自己离它有多远，同时也给自己提个醒哈，最好也把这个车的这个近光灯打开哈，可以看到前面到底的车离自己还有多少距离，保持安全距离，这是安全的保障哈。再有呢就是下坡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空挡滑车，还有就是雨天路滑要正确的制动，下雨晴天的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特别是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车速一般比晴天的时候要降低20%左右，千万不要紧急制动，就是紧急刹车哈。特别注意刚下雨的头几分钟是最危险的，刚下雨的时候是最危险的，知道吗？因为这时候行车呢应当降低车速，要特别注意不能够急刹车哈。刚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是特别特别的滑的，再有呢就是要制动距离大大延长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降低车速，提前做好准备。再有呢就是驾驶员思想一定要高度集中，驾雨的时候呢驾驶员要善于观察，特别要观察穿雨衣啊骑自行车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当是去特别谨慎，特别是过路口的时候能慢就慢哈，能停就停，千万不要去抢，因为这时候不知道谁呀、哎、下雨了没带雨伞唰就跑出来了，真的很有这种可能哈。再有就是预留10秒以上的距离空间，你觉得以前呢大概是离这车多少米的时候开始刹车的时候，那么下雨天呢就要预留出再多一点的空间，就要提前制动了。 还有就是防止轮胎的侧滑。雨天地面湿滑很容易发生轮胎的侧滑，所以拐弯的时候不能急刹车哈，最好是直线的减速，千万不要来回的乱并线啊。再有呢就是不要降低胎压，雨天的时候要看一下轮胎这个胎压是不是足够哈。再有就是不要去并线，不要随便的去超车。总之呢，下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还好有汽车音乐会的相伴，让我们放松一下，来看一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Take that these days。 第29名 张靓颖我的梦。 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第28名 萧亚轩一辈子做你的女孩。 一辈子我要做你的女孩。 第27名 苏醒 Allen 请注意。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第26名 真迹 Summer Memori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h I can see the future coming to you, crying with the sadness in your eyes, and I can find a faith in days I've wasted, been around enough to feel aliveAnd when the world is broken, hard and cold, and no one ever knows the reason why. For the ones we may become, for the battles we have won, for the day we reach the sun, gonna play it loud tonight. When you dream of a dream, and you live in the world, every hope is a hope for the best, and want you rest on my bones. When you call every mouth, I was here all the time. Should be out there living life and not just watching. Come on, take me back before we all explode, before we turn to stone, before the night has gone. Take me back to where it all began, to where our memories grow before they take us all. 著名的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源自于他们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在第六张专辑发行之后的几年当中，成员们相继离队，使得 Take That 乐队第一次只剩下三个人在队， 这也是他们三人时代的首张专辑，所以专辑名字就叫做三 thre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 ，Take That These Days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先来听第26名歌曲，来自芬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Jandy 的这首 Summer Memories 夏日记忆，迷幻的电子音乐，足够振奋人心哈，调动你心中的每一份渴望。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聆听的时候内心当中会有触动和震惊。Summer Memories Give you Surprise 第26位。Summer Memories，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风雨相伴，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来来来，来半个字都被吃掉。希望在今天哈、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更多的温暖，更多的相伴。不是我们那个片花说的好吗？风雨无阻的相伴哈，不管外面刮风啊、下雨啊、下雹子，汽车音乐会都可以来到你的耳边的。好，谢谢来了，正好我也还是谢谢哈。还有田小虫，他说我在坐地铁，啦啦啦，坐地铁，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哈，大家今天可以尽量的选乘公共交通工具，然后带上伞，穿上雨衣，坐个地铁多好啊，要不然今天下雨一定会很堵的，特别是晚高峰的时候可能会迎来这个大暴雨哈，晚高峰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家今天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真的是很明智哈，田小虫恭喜你中奖了。还有爱在旅途，这么一杯温馨的茶哈，我就先尝尝吧。努力这位明天你好，还有特洛伊在问候大家早上好，抽烟喝酒烫头早安呐、啊，北纬32度好久不见，还有沙漠 New Me 进放单位 Jessie 从桂林回来了吗？靳小强007你们好，还有没有新朋友？方便的话，坐地铁的朋友，戴着耳机收听的朋友，欢迎你们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回过头来听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慢歌，来自张靓颖，《我的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 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溅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的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 之后，真的会让你从心底触动的一首作品，张靓颖《我的梦》，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地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又充满力量的嗓音。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can you be my man? 星空下去 我的介绍已经听出他的声音了，太有辨识度了。萧亚轩的《一辈子做你的女孩》，源自于专辑《爱上爱》当中，由 Emma 亲自填词的这首歌曲，也是用极致的魅力让你目眩神迷，也感受到他是一个全方位在努力成长的音乐人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又要转换情绪了。第27名歌曲 ，Alan 请注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对了，就是这首作品。 艾伦请注意， 艾伦请注意。

哎，真的，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哈，大家这个行车的礼仪也是慢慢意识到了哈。最近呢，这个也增加了科四的安全这个考试哈。科四呢就是安全文明驾驶的常识考试，可见文明驾驶对于驾驶员的重要性。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驾驶礼仪了。嗯，好，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介绍行车礼仪。第一点，上车前的礼仪，检查车辆号牌是否清晰，查看周围是不是有儿童、老人等等这些哈，确认安全之后呢，再上车发动机器。第二就是启动车辆的礼仪，系好安全带，开启转向灯，避开其他行人和车辆，慢慢起步。第三是停车的礼仪，开启转向灯并逐步的减速向停车地点停靠。停车呢，遵守停车的八字诀：入位、顺向、头齐、守时，避免妨碍他人正常通行。紧急停车呢，要开启双闪灯提示他人注意。第四呢，就是转弯的礼仪，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减缓车速，然后再驶入导向车道平稳转弯。第五，变道的礼仪，提前开启转向灯提示后车，待后车减速避让之后平稳地驶入目标车道。如果后车呢连闪这个灯拒绝哈，就不要强行并线了。另外还有通过路口的礼仪啊，避让行人的礼仪啊，超车的礼仪，会车的礼仪，以及保持车距的礼仪，明天再来给大家做介绍。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hevy McCoy We Will Be Alright。 第24名关喆态度， 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 第23名 金莎爱的魔法， 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 第22娄哲阳唐娜时间的河，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第21名苏慧伦成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are young, we run free, stay up late, we don't sleep, got our friends, got the night, we'll be on。 Come on, let's get some time. be alright， 来自 Travis McCoy 啊，他是美国著名的摇滚说唱乐团体操课英雄乐队的主唱。一首绝对欢乐满分的音乐，他的青春活力会感染每一位聆听者的吧。刚刚这首欢快俏皮的 Will be alright 上周第50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关喆的态度吧。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混音部分呢也是试了七八版才满意，你也挺较真的音乐人哈。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了20位，第24位，有请关喆，态度。 表情很淳朴，隐藏着领悟，不轻言，总在伪装，就像个俘虏，呐喊在宣泄，解读每一个音符，迈出的独特舞步，不愿被规则禁锢，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胸口里刻的路，不会轻易扬言迟暮，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坚持自己的路，注定铸成灿烂之路。声部就是要放逐，怒吼出隐藏依旧自由的束缚，执着是我的财富，就是不认输，这情会甘做孤独，不再为寂寞痛苦，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胸口裂刻的路，不会轻易扬言迟暮，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坚持自己的路，注定铸成灿烂之路。哦哦耶，哦 ，Fight, give me a fight, everybody give me a fight, alright. Fight against the might, I wanna see all my life. Fight, give me a fight, everybody give me a fight, alright. Fight against the might.I wanna see you on my life, my life.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这就是我的风度，这就是我的态度，来自关喆的态度，听懂了吗？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金莎送给所有女孩子们的爱情秘籍吧。啊，谈恋爱了是吗？知道有哪些魔法吗？阅读更多书籍，充实自己更完美。不是每一次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到家门口，但不能请你喝咖啡，这是爱情秘籍是吗？金莎送给大家的爱的魔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也有一点点道理哈。上周第39名，本周第23位。 确定其实还不确定，四目相对有心机，不见你会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 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要把春梦里护卫护紧，不能随谁殷勤，要像你这般甜美，阅读更多书籍，装出自己更完美。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掌握了吗？其实对于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巧和方法哈。刚刚我说的那番话呢，也是这首歌曲的歌词啦，照着歌词来念一念啦啦，也不是我自己瞎编的哈。恋爱当中的女孩子们，你去慢慢体会吧，然后希望你们都能够掌握爱的魔法，然后摸索出自己的一条路哈，然后坚持走下去，祝你们胜利。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不一般的一首作品，是因为有他们的合作，欧德阳和自己的师姐，这个老师姐对唐娜合作，时间的河。 阳光下时间悄悄流走，嘴角扬起感觉幸福，能不能留下一些痕迹，就让我们值得追逐。 闭上眼，享受微风吹过，赶走寂寞，看不见痛苦。买一张时间列车的票，抛开一切，奔向未来。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我的心填满了， 我的心填满了属于我的。不会再摇摆，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我相信时间的河，传奇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 光下时间悄悄流走，嘴角扬起看见幸福，能不能留下一些痕迹，就让我们值得追逐。 闭上眼享受微风吹过，赶走寂寞，看不见痛苦。买一张时间列车的票，抛开一切奔向未来。 想一想，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我的心填满了， 我的心填满了属于我的。 我的爱，哦， 错过你岁月的钟，不会再摇摆。 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传奇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错过你岁月的钟，不会再摇摆。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我相信时间的河，传奇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 欧德阳和唐娜合作的这首《时间的河》。我上次也介绍过了，欧德阳和唐娜合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的一些感触哈。谢谢唐娜姐哈，作为同门师姐，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又是我的瑜伽老师，现在又是我的合作伙伴。是前辈，是老师，还是合作伙伴？哎呀，真的要太感谢了，就各种感谢哈。所以呢，年龄的差距也不是问题了，两人这个首歌曲的合作也真是很完美哈。时间的河上周第32名，本周晋升十位，来到第22位次。其实个人觉得听欧德阳的音乐呢，总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在一个自己的梦所编织的童话世界当中，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这首歌曲如果会唱的话一起好不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非常经典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成龙和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一首充满温情的歌。1991年发行的，1991年的12月31号。当年苏慧伦只是一个小女生哈，而成龙和苏慧伦的合作呢，年龄上差距挺大的哈。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欧德阳和唐娜，师姐，这个师兄，对吧？自然不会有人把他们想象成是一对恋人了，而这首歌曲更赋予了宽泛的视角哈，还有更加广泛，不单单是情人之间的爱，还有更加广泛的爱。好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清清嗓子哈，要一起唱了。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就想谢谢你，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只有对你在每一天。 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

Never thought that you was like this. I took the tag off and made you priceless. I just spent a half a meal on a chandelier. Now you trying to cut me off like a light switch. Trying to stay in Ali. Saying that you need some time to breathe. Thinking that I'm sleeping on the four-letter word, but the four-letter word don't sleep. We go in two separate ways. You ain't been acting the same. You gotta go world where your heart used to be. You go dig every day. I spent the $4 in the $2 cause I can't let my driver hear what you say. Can I try to get you Spain?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So come is cold. You're so cold. So come is cold.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So come is cold. So come is cold. So come is cold.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很不错的一首作品吧，当然不错了，来自魔力红 Maroon 5 联手 Future 合作的这首 Code、啊、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 Maroon 5 主唱、Adam 来了一次奇妙的水中之旅哈，雪里的镜头拍得那么样的诡异而又美丽Code， 所以充分体现这首歌曲的主旨。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方便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微刷一下存在吗？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当然，更欢迎你把二维码发过来，申请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很方便，就是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就可以了。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拉一拉你，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讲一下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又将来给大家介绍世界上的极客公路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神奇的旋转木马。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没有听错，这是一条被誉为神奇旋转木马的公路，在哪儿呢？在英国的斯温登。背景是这样的，这条交通枢纽呢，在1972年通车，最初呢称为是群岛环形枢纽，后来正式更名为神奇的旋转木马。这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一部风靡欧洲的儿童电视剧集的名称啊，后来就用这个风靡欧洲的儿童电视剧集来命名这条路了。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一定是和这个名字有关系的哈。来听听独特之处哈。英国以街道上这个到处都是环形交叉路口而著称，而斯温登的神奇旋转木马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形交叉路之一。五条小环形交叉路以顺时针的方向将道路连成一片，想想一片道路全是各种各样的交叉路口哈。车辆呢则以逆时针方向围绕中间的圆圈行驶。马赫马萨尼说，我们根本不建议性这样的公路设计，这是非常难以理解和危险的，英国人却喜欢设计这样的东西。参与神奇旋转木马设计的工程师哈雷却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说，在通车的最初几年，这条环形交叉路的通行量达到每小时1100辆。好吧，就是说呢，人家就喜欢这样走好吗？我们就喜欢开着车然后兜圈子绕弯子，就好像在坐旋转木马一样。好吧，真的搞不懂哈。反正人家也没什么事儿，开着车就为了出来兜风的，对吧？你呢，你现在是在急忙赶路还是出来兜风的？兜风的话慢慢悠悠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就好了。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送给你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金海心的绵羊。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还是青海心，甜甜的却很有力度的音乐，甜甜绵软的声音，正是夏日当中特别需要的，如清凉的绵绵冰。 甜蜜着在外努力打拼的你。这一刻歌声响起，也唱出甜甜的而充满力量的声音。金海心，绵羊。 因为前方那道光，心情突然的开朗，抛下身边所有人，我一个人前往。风指点着的爱情，不管结果怎么样，鼻子酸酸的感觉，用微笑也能释放。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5:3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刚刚这首金海心的绵羊真的很不错啊，唱出那种暖日下的感觉。虽然今天是阴雨绵绵，但是我们也要心中保持一片晴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这样的感觉哈，这样温暖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来听听来自菲律宾的这位很棒的女生，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怎么能错过她的声音呢？ Gina Ludwig 给大家带来这首 Tammy。 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 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My darling feel what I feel when he comes near. My heart beats so joyfully, you'd think that he could hear. Wish I knew if he knew what I'm dreaming.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着雨的夜， 太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你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痛的感觉， 刹那的视线， 天空下着雪， 太多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结 束的一切，很明白是你要的一切。下着雨的夜， 半提压倒 所有的感觉， 那天三号 下着雨的夜， 三一九号 下的是谁， 太多的理由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 也算是男才女貌，曾经的男才女貌的这首招牌作品了，《外滩十八号》。男才女貌就是袁成杰和戚薇了，现在两个人已经解散，各自单飞，发展也不错。不过这首歌曲也成为他们组合的经典作品了，特别是上海话的说唱哈、啊，上海话。好了，正在播出的是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魏晨的《封面恋人》，王菲的《但愿人长久》，稍后我们再回来。 用翻唱致敬经典，回味五年，周蕙推出最新专辑首播主打歌曲《被遗忘的时光》，追忆那不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说起最美公路，京城市民比较熟悉的有两条，一条是坝上的张家口草原天路，另一条是承德的京城皇家御道。然而长期以来，这两条景观带却没有高等级的公路相连。如今随着张城高速和豫大公路的建成通车，京城皇家御道在丰宁大滩与张家口孤园以及草原天路实现顺畅相连。这条线路东起围场塞罕坝森林的小镇，西到丰宁大滩，全长180公里。这条风景大道也串起了不少张城地区的美景。值得推荐的景点是五花草甸，它位于金莲川草原腹地的石头城水库和青年水库之间，这是迄今为止河北省保存最完好、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天然草甸。这个季节是花开最盛的时候，既可以避暑，还能看花。还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景点，像坝上草原、承德避暑山庄、北戴河的鸽子窝公园、曹妃甸湿地。京津冀三地还有不少特色公路适合暑期自驾游，最美的风景就在路上。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e clock is ticking. Maniac， 来自 Gullishers 美味女子组合。舞蹈指导 Robin Atkin 创立了这个组合哈，起初呢只是在一些夜总会表演，后来迅速走红，成为热门的女子流行组合，热到不行哈。怎么不行呢？我们专辑销量超过了700万张，在90年代专辑销量超过700万张，可是相当相当惊人的数字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都说了，听我们节目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下面的这段精彩。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好像又快到那个日子了哈，每到这个中秋佳节，大家都会拿出这首歌曲来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这首歌曲呢，写尽了苏轼的情和愿，勾勒出了一种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把自己遗世独立的情绪，还有往昔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也掺进了浓厚的哲学意味。好了，王菲，但愿人长久。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上宫阙，今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Just you and I， 这一路走来不可思议，把规则甩开。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奇迹。走过华丽片段，也会遇见平凡。梦是我唯一的经历。这风等雨 Please 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 Please believe me，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的一首作品，来自魏晨的《旅程》。好了，在这样欢快的声音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如果你喜欢这里面的歌曲，记住每周一到周五九点到十一点来准时守候哦。好了，我是腾冰，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稍后的新朋友咱们线下接着聊哈，线上的朋友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吧。好了，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的是思萌，明天来代班了，期待一下吧，明天见。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